各位同学晚上好，那我们今天接着讲，上个星期讲第七品还没讲完啊，所以我们这个礼拜接着讲，这个把第七品结束，迈入第八品。第七品啊，上次是讲这个菩萨云何观于众生啊，其实一开始讲空啊，说这个菩萨观众生啊，观空啊。好像这个水中月镜中像啊，其实就是虚妄的，什么都没有。哎，但是观空之后呢，他要观不空啊，在空性上面呢，还是要度众生，讲慈悲喜舍。但是这个四无量啊，是真正是在空性上面行四无量，也这个就是三轮体空很重要的一个大乘佛教经典啊，就是说虽然万法无声。但是呢，它会随着不同的因缘啊，虚妄显象。所以，既然我进入了，我就是说我在这个因缘之下，那我还是一样啊，我要进入这个梦境，把所有的众生都叫醒。所以，他那边有一句很重要的啊，他说：“维摩诘言，菩萨作是观已，自念我当为众生说如斯法，就是万法即空这个如斯法。”是即真实慈也，那才是我对众生真正的慈心啊！就是告诉这个虚无缥缈或者是根本不存在的众生，跟他讲，其实你根本不存在啊！这个是前半最精彩的部分。那么中间呢，就出现了一个新的人物啊，一个天女出来了啊！大家讨论非常这个非常激烈的时候呢，就出现了一个天女啊，这个天女啊。怎么回事呢？他就散花啊，天女散花，把这个花呀，这个天花散下来。那散到这个菩萨身上的时候啊，菩萨身上的花都掉落下来了。但是这个花到阿罗汉身上的时候呢，就粘在上面，怎么拍也拍不下来啊。那个这个时候呢，舍利弗就很紧张，哎呀，说你干嘛？就是赶快想要把身上的这个花去掉。那天女就问舍利弗说：“你干嘛一直要把那个花弄掉？”那舍利弗就说：“哎呀，我们这出家人对吧？身上有花像什么样子？不能有花嘛，所以我赶快把它拍掉。”啊，那天女说：“哎呀，其实这个花呀，本来根本就没分别的，是仁者啊心动，是你这个仁者自己兴起分别，觉得这是花，这是草啊。这个出家人身上啊是不可以有花的啊，但是花本身根本就没有这个分别，所以为什么他就说，你看看这些大菩萨们，为什么那个花不着他的身上？因为他心里已经没有分别了，就是他知道这个花根本不存在。这个花呀，它可能其这个花其实就是说，你看到眼前的毛，你知道它是幻影，它不是真正的羊毛、什么兔毛、象毛，然后你加以分别还要带回家。那个大菩萨们知道这些东西是幻象，所以一旦你知道这是幻象，你就不用受在梦境之中，你就不用受这个游戏规则所束缚啊，所以那个花沾不了你的身。但是这些阿罗汉呢，虽然他不执着了，虽然他并没有想把毛带回家，他知道这个东西啊，万法皆空，哎呀，根本不能执着，我不要这个带回家，我根本不要去这个，我要断灭它哦，我根本不要去看这些毛。但是呢，他心里却认为这些毛是真实存在的啊，只是我不要执着，我不要去看它。当你认为这个毛是真实存在，这个花是真实存在的时候，那它就会粘到你的身上。所以啊，他就讲说，这个譬如有人呐、啊，我们人呐、啊，害怕的时候，那这个在黑夜之中走路，你越是害怕，哎呀，你就觉得后面跟着鬼。但那时候鬼呢，也就因为你害怕，他反而能乘虚而入啊。他说，其实我们这个佛弟子也是，你越是害怕生死轮回，越是觉得哇，这个轮回是真实的，我可千万不能再回来了。那这个时候啊，所有的外境啊，更是会 bother 你。但如果你知道这所有一切都如梦幻泡影入电，你根本不害怕哦，那你这些东西反而没有办法真正困扰到你。 那么你这个时候就真的是游戏神通，你知道你在梦境里面，你知道这些东西不是真实存在，那你这个时候就真正能够游戏神通。游戏神通不是你在那里面玩，而是说你不再受这个游戏规则的束缚，你不用再被，因为你知道这是一个梦境，所以你看到的那个墙，如果你不知道它是梦境，你看到墙你就只能停在那里，你看到火你只好被烧。哦，这些东西，如果当你知道这万法皆空，这些东西其实全部根本不是真实的时候，你就不再会被他们伤害，你也不再会被束缚。那么你为了利益众生，你可以任心，怎么讲？你可以叫做随心，那个叫什么？中文一下忘记那个有4个字的成语，就是说你可以随着你的心意啊，那外面的境界随便你变化。那么，如果你是为了利益众生，那么外面呢、啊，任运自如吧，哦，随你能够变换，哦，是这么讲。好，那这个时候啊，那个舍利弗啊，就问天女，哎，说那这个天女讲完之后，舍利弗会觉得，哎呀，这个讲不过他啊，就会说，那你在这儿住多久啦？哦，那天女就说，哎，舍利弗，你祈年是什么？祈年就是老年人，祈年啊，其实在梵文里面是说特别讲60岁以上是祈年。那天女就说：“哎呀，祈年就是说老先生您啊，就指的是舍利弗，您什么时候解脱的啊？我就在这边住了多久了？也就是说，你什么时候证得了那个阿罗汉？证得阿罗汉就再也不用回6道轮回了，他真的出3道解脱了。所以你解脱了，你什么时候证阿罗汉的时候？”我就是从那个时候啊，就在这里住下了。舍利弗说：“啊，你住这么久了啊？”那个天女说：“诶，那你说我住这么久，那请问啊，你呢是什么时候解脱的？”他就问舍利弗：“诶，你什么时候解脱的？”那这个时候啊，舍利弗就不说话。那天女说：“诶，这个老先生啊，你都证阿罗汉了啊，都解脱了。那我现在不过就问你。”什么时候解脱的？你怎么不回答？你这么聪明的人，这个大智慧啊，舍利弗是智慧闻名啊。那么两个有名的弟子是吧？第一个是其他10大弟子，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长啊。那么我们比较熟悉的大概一个就是舍利弗啊。舍利弗为什么熟悉？因为他心经里面能够有这个资格跟观自在菩萨对话，所以他其实是。智慧第一啊，在10大弟子里面最有智慧的，那么当然就是说这般若智慧最厉害。那另外一个呢，其实须菩提是解空第一，他那个空性大法很厉害。那么天女就是说，你这么聪明，大智慧，智慧第一的10大弟子啊，但是他这个智慧第一，你要知道是。阿罗汉就是这些小乘的弟子里面，他是智慧第一，但是他这个智慧第一不是跟菩萨这些大菩萨比。啊，有同学问过我说：“哎，那他是智佛的弟子里面智慧第一，那难道这个维摩诘还有须菩提，sorry，那个文殊菩萨这些人，难道没有他厉害吗？”那这个不是的，佛啊说这个阿难啊多闻啊最多闻最博学多闻广博啊，这个他讲的啊，或者说这个智慧第一，全部都是在小乘人，就是他这群佛弟子，这些小乘人。当中是指第一，但是不能跟菩萨比啊、哦。那这个时候啊，这个须菩提啊就很这个非常自傲啊，可能就说：“哎呀，我们这个解脱啊，这阿罗汉解脱哪是可以用语言来说的？这个不能用语言文字来形容，你要我怎么答你？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你，我什么时候证得的？”哦，其实就是在《金刚经》里面啊，第9品，它有讲到这个，小乘的四果，其实4个果位啊，就是因为你心里已经没有了你得证得这个果位的这个念头，你才有办法真正的佛才会为你受记，或者你才真正的能够证得。也就是说，须菩提的意思是说，如果当时啊。我还真的心里不停的在念想说，哎呀，我证了这个阿罗汉果位了，我不用再6道轮回。他说，如果我每天心心念念在想这个事情，我是证不了果位的。所以你问我什么时候证果位，我也没办法回答啊，我根本就没在想这回事儿。所以也就是因为这样子，我也证果位了。所以这东西，哎呀，不是语言文字能形容的。哎， 天女可不这么认为，她说：“哎，你别扯这个哦。”天女说：“你别讲这一套。”她说：“语言文字皆是解脱相。”天女说：“谁说必须要离了语言文字才能得解脱啊？语言文字当下就是解脱啊。”她说：“解脱啊，不内不外，也不在两边，就是解脱这件事情啊，就是你根本没有一个处所。”解脱这件事情啊，你根本找不到，也就是解脱这件事情根本不存在，当体即空。而文字呢，语言呢，也是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两边，就是也不在中间啊。你也找不到文字或语言，它也是当体即空，根本也没有语言，也没有文字这回事儿。那离开了，是它也就是说什么呢？其实解脱语言。文字，所有一切万法都是当体即通，以即空，也找不到它的处所，这些东西都不存在。既然都是当体即空，所以也就是说，你不需要离开文字语言去找解脱。大家都是当体即空啊，都是空性啊，其实都是那个法性是相同的，所以文字。以语言，它当下其实就是解脱。你离开了语言文字去找解脱，是找不到解脱了。你唯有知道语言文字，其实它就是解脱。万法，一切诸法都是解脱相，所有一切万法，它当下就是解脱。你不需要离了万法去找解脱，你不需要灭了色去取空，那这才是真正的空性。真空妙有，你如果灭了色，才能取空，那个是小乘的偏空，就是说，哦，我要把色法都灭了，我才能进入这个我的极静涅槃。那你那个涅槃其实只是在这个生死苦海里面其中一个小岛，你可能离开了六道轮回，现在的此岸，但是你并没有渡彼岸，你只在中间稍作停留。为什么？因为你的那个空是灭掉色才取的空，那个不是真正我们讲一乘大法或大乘里面所讲的真正的我们讲的那个圆正涅槃的那个真空啊。那万法之外，你要去万法之外找空，去证空性或者去证佛性是证不了佛性的。哦，这边就告诉你，但是你说语言文字啊，并不，但是他告诉你真正这个空性啊，或者我们讲的这个。诸法的真实性，当然并不是说你要在语言文字里面找，但是呢，你离开了语言文字呢，也找不到这个空性，这个就是它难的地方，叫做不急，但却也不离。急是什么？你用手去摸那个东西，急嘛，去用手去急，触及。他说，你既然不能触及它，但你又不能离开它。也就是说，你如果老是在色法里面，你是找不到空性的。但是你离开了色法，你把色法断掉了呢，你还是找不到空性。你只要认为啊，这个色法里面或色法外面有空性，你就是还是在二元的这个状态里面。所以你要知道，色法它当下就是空性，万法所有一切诸法它根本就是解脱，那你就真的解脱。好，这个地方啊。这个天女非常厉害啊！那舍利弗啊，还不行啊，还不服气，说：“哦，那照你这么说的话，我也不用去修，说要离开这个离开这个什么淫欲痴，淫欲痴就是我们讲的贪嗔痴。其实这个淫啊，就是我们讲的那个贪欲，因为贪欲里面包括各式各样的，有贪财，有贪色，有贪各种。”其实就是我们人啊，那个无穷的欲望，那个贪心，每一个人基本上九色名食睡是吧？名财睡什么这些东西，全部都是贪的，只是程度不一样。有些人特别贪财，有些人特别贪色。那但是每个人其实基本上都是贪的。那有些人。很严重，有人比较淡薄一点，但是在贪这上面，哦，酒气名食睡是不是还名什么东西？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放掉的。哦，那怒呢，就是我们的嗔，啊，痴呢，当然就是愚钝。他说，那阿罗那个舍利弗说，哦，那我是不是不用？ 都不用修了，贪嗔痴我都不用离开，难道我就是在贪嗔痴里面，我每天贪嗔痴，难道我就能够解脱吗？哦，他就 challenge 那天女，天女就说，我告诉你吧，这个贪嗔痴这个事情三毒啊，佛啊是因为有了增上慢的人，就是哦，就是反正就是叫什么贪嗔痴慢疑增上慢、哦、慢心很重的这些人，其实就是有贪嗔痴的这些问题的人，因为想要你离开贪嗔痴，所以他就假设了一个，他就告诉你说你要离开这个贪嗔痴你才能得解脱，但事实上有很多你根本没有贪嗔痴的人，你佛啊是不需要跟他讲你要离开贪嗔痴，那你所有一切万法贪嗔痴上面就是解脱啊，因为佛为了要度化所有的众生，其实他会示现各种的样子，他有的时候会在赌场示现一个赌徒，就像净空法师以前讲说，我要度化一群麻将赌徒，诶，我就陪他打麻将，但是呢你要很厉害都要赢啊，你才人家觉得佩服你，诶，你就在麻将桌上说佛法，诶，你碰到那个贪色的，你可能到妓院啊，你可能化身一个妓女，或者说你化身一个嫖客，总之就在那里面会遇到这些人，你就会跟他讲法啊，先以欲勾牵，再令入佛智。其实在这个维摩经里面也一直不停的讲，你看佛那维摩诘居士也是出入各种声色场所，但是呢后面啊，后面的经文也会讲，他可能会视这个愤怒相，非常嗔恨，非常愤怒的那个不能讲嗔恨，非常愤怒的样子，但是事实上他是因为慈悲心使然。就像我们讲啊，这个文殊菩萨吧，我们就举这个文殊菩萨，文殊菩萨有极净尊啊，哦，也有什么愤怒尊，极净尊，他那个愤怒尊哦是拿把剑的哦，他什么要降妖除魔。其实有很多的众生，你也不能完全只现那个慈善的样子，你要现这个大这怎么讲，比较凶猛的样子哦，他才有办法被调伏。因为每个众生啊都不一样，有的时候你要跟他讲好话要鼓励他，有的时候呢你要讲一些恶言，你要训斥他，你要让他害怕，你要让他心生畏惧。所以佛对于这些大菩萨们，他即使现了他，所以他就不会跟他讲你要离开贪嗔痴才能够得解脱，因为他现贪的样子，现嗔的样子，现痴的样子，只是为了要示现。他甚至有的时候会做一些犯罪，或者是一些这个我们认为是忤逆罪啊，然后下了地狱。但事实上呢，他其实是要示现，告诉众生，你看我做的这些事情的时候，你的果报会有多么的凄惨，然后你知道吗，你最后下了地狱，就像我现在这个样子。所以他要示现，要警示众生，所以他跟这个大菩萨们示现贪嗔痴，其实他早已解脱，跟我们众生有贪嗔痴的习性在这里面打转是不一样的概念。所以佛陀才跟众生讲，你不要哦，你要远离贪嗔痴，那是因为我们有贪嗔痴，我们在这二元世界里面，所以他才说嘛，第一步，记不记得我一直跟大家讲，佛啊不停的跟众生说，你啊要离开三恶，你要离开actually 你要求解脱，你要离开六道轮回啊，你知道人生非常的苦，第一步先跟大家这样讲，然后当众生买单了，说啊，我真的很想这个离苦得乐啊，我要离开三界，那你告诉我怎么样解决苦啊，怎么样能够脱离痛苦？那佛陀这个时候就要告诉你，其实没有痛苦，哦，苦啊，当体即空啊，你只要知道其实没有苦，那个当下你就解脱了，你就离开，你就离苦得乐。你看是不是同样的道理？对于有乐有苦的时候，有这个概念的时候，他就跟你讲，你不要在这里啊，再继续玩乐的，其实人生是苦。那当你有出离心的时候，真正要出离的时候，他告诉你，其实根本没有苦。啊，这同样的概念，哇，这个时候啊，须菩提觉得终于啊，觉得天女真的厉害啊，就是说，哇，那你什么时候啊？你到底你是修什么果位啊？你是修哪个法门啊？怎么那么厉害啊？那你是证得什么样的果位？你可不可以说说啊？啊，天女就说，哎呀，其实我 根本也没证得什么果位啊。那我啊，辩才，因为居菩提说你这个辩才太厉害了，你怎么什么功夫，怎么这讲的连我都辩不过你。他说我啊，根本也没得什么果位，也没有得到什么智慧，我才有办法有如斯的辩才。如果我还真的啊，觉得自己证得了什么果位啊，啊，或者什么佛果啊，证得什么智慧啊，那我糟糕了。这个就是佛所说的增上慢，就是我自己有慢心，觉得自己了不起了，那这个时候完蛋了。就是心经讲无智亦无德，那我这边不是变成有智又有德，那不完蛋了吗？那所以不对，他说我就是因为心里啊，根本都没有这些念想，万法无生，无智亦无德，是吧？所以这些菩提萨埵，这些所有的诸佛菩萨，就是依据无智亦无德这几个字去修炼啊，才能够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那么那这个时候，那舍利弗又再问说，这样子啊，那可不可以问一下哦，你这个法门啊，在三乘里面你是修哪一种？因为自己修小乘嘛，就想看看，哎，那修小乘有没有办法到这个境界，是境界太厉害了，那想看看 probe 一下这位天女姐姐是在修什么法门啊。那天女说，哎呀，也没什么所谓大乘、中乘、小乘的啊，那就是看有什么需要嘛。那如果我要度化这些声闻众，我不就化成小乘人吗？对吧？我就跟他讲一讲，先讲小乘法，跟他马吉，以后就开始跟他教化大乘。那碰到十二因缘的那个辟支佛，那个修圆觉的，那就跟他讲十二因缘嘛。那修这些大乘的根性的人，那你当然不能去跟他讲小乘，对吧？他还说，哇，你这小乘不入我的眼啊，那你就要跟他讲大乘法，可能讲这个慈悲喜舍啊，讲四无量，讲六度。总之呢，你就先跟这些众生哦结缘之后，最后都还是把他们带入大乘的法门。但大乘法门真正我要讲，就是说大乘的前期，你还有二缘呢。你到最后是真正这个天女是说，其实到最后，中乘、小乘也好，中乘也好，大乘也好，我最后都要让你带你入一佛乘。一佛乘其实就是说，所有一切啊，万法不离一心，就是说你这所有一切其实都是你心念的这个你心念的显现啊。那么都是其实当体是即空的啊，是你其实都是我们那个佛性啊，我们的心念的那个显现啊，那个万法不离一心嘛。哦，这个万法其实当下就是一心，一心即万法，一心就是解脱，就是在讲这件事情。先啊，把你从不管是这个人天乘还是小乘还是中乘大乘，让你带入一佛乘，正到万法一心，再从等于说让你整个重新进化之后，再从你这个一心啊，这个真如啊，再重新出发。那这个时候你就从空再出假。前面不管你修什么乘，其实都是二缘，那么把你拉入那个一真法界，那个一缘进入那个佛性啊，就是我们讲的那一真法界之后，那个先从假入到空。那这个时候呢，你在那里面你还没有圆证哦，你只是看到了那个初二初三的月亮，你还没看到十五的那个月圆哦。哦，你现在只是刚从梦境中醒来，可是睡眼昏花的，你还没有真正清醒。也就是说，你现在刚刚知道，你眼前的那些毛原来是影子，但是呢，你前面眼睛还有点花，还看到影子。那这个时候啊，你真正证得空性了，我空法空，空也空。这个时候你要从空性之中重新出发，那你就是从空呢再出假。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讲的，你真的要开始去行六度，哇！但是你很厉害，为什么？因为你已经证得空性，所以你不再受那个梦境里面所有的游戏规则的束缚，你可以真正真空妙语行六度啊！所以他说，我根本已经解脱了，所以我随意那个任意运行啊，所以我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啊，就怎么样能度化众生，我就现各种不同的样子。我今天要度畜生道的，我就现畜生嘛。我要度恶鬼道，或者地狱道，我就现出他们的同类的样子，没问题的。啊，那舍利弗他说，其实啊，我就要告诉你一件事情， 那里面就有个那个占卜灵啊，就是在讲说那个很香的那个植物啊，那个香是清香，你不要把它想成那个香水的味道，是非常清香，非常舒爽。他说你到了那个，你闻过这个味道啊，你不会再去闻呐、啊、其他任何的那个香味，那个味那个根本就是不是在同一个档次，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你不会再去想要闻其他的味道。那也一样，如果你到了，你进了维摩诘居士的这个房子里面，如果你曾经闻过佛的功德之香，其实这个佛的功德之香，也就是说你真正明白的这个空性大法的这个功德，这个殊胜，那你根本就不会想要再去闻其他什么小乘啊、中乘啊这些不同法门，这就不是在同一个档次哦。你根本就不会再去，你闻过了这样子真正的这个香味，大乘的功德之香，你就不会再去闻小乘或中乘。也就是说，你听过大乘或一乘大法，你根本不可能想要再回头去学小乘或者是中乘，那更别讲人天乘了啊。所以啊，他说啊，这个房子啊，里面来过各种的人。啊、哦，那么也有这么四天王啊，哦，天龙鬼神等等，大家进出这房子，只要在这房事里面听过维摩，大基本上比较多是维摩诘居士在讲，当然也有其他的这个佛啊菩萨进来讲这个一乘大法，哦，讲这空性大法。他说啊，没有一个人不是发心说，我一定要修发这个什么无上正等正觉，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没有一个人不是发了这个心。走出这个房子，啊，没有人听过大乘法、一乘大法、空性大法，还想再回去修小乘。他说没听过。啊，上次我们讲到这里，今天真的花了比较多的时间去复习，因为这一品太重要了。啊，其实我们后面每一品都挺重要的。那么好，上次讲到这边，我们继续啊。哦，后面还有一句，就是他说我又讲，他说其实我在这边呢，待了12年了。哦，待了一共在这边人世间的12年，人世间在这边呢待了12年。他说我一开头啊，就是听初啊，一开始就不闻，就是没有听，就没有在听那个声闻辟支佛法，这边也没有讲小乘或大乘法。我一开始就听，没有在讲小乘法或中乘法，我一开始就是在听大乘法，这就是不可思议的诸佛之法，就是讲空性大法。哦，好，那么他就顺便啊，再继续告诉舍利弗说：“哎，我跟你说啊，这个房子啊，他说舍利弗，此事常现八未曾有难得之法。这边这个法是在讲境界或者是状态啊。他说啊，这个房子啊，这个维摩诘居士他们家哦，他说我住了这边12年哦，我知道还有8种特别殊胜的这个景象或者境界。”哦，我们看看他讲，哪8种境界啊？何等为八？此事常以金色光照，昼夜昼夜无异，不以日月所照为明，是为一未曾有难得之法。他说这个房子啊，日和时任任何时，任何就是房子任何一个角度，任何时任何处都是金光普照，而且这个光啊，并不是因为太阳出来，你说啊，你看到亮光，等到晚上，它那个光啊就没了，变成黑色的。他说这个不是二元的光，他说你永远就是看到它的金光普照，永远都是在发光，永远永远这个光啊无限量的在这边发光。那你听到了这个，哎，你会不会觉得有点似曾相识？好像那个净土啊，是不是？那个《阿弥陀经》里面不是也是无量光、无量寿嘛？所以这个他这边也是发光了。他说：“这再来呢，此事入者啊，进入这个房子的人，不为诸垢之所恼也，是为二未曾有难得之法。”他说：“你进到这个房子以后啊，不可能有人在这里面啊，还会有烦恼。”至少你在这个房子里面的时候啊，因为真的是被这个，你就有如进入了净土。你到这房子里面，你就有如进入了佛净土，你根本不会再记得自己任何的烦恼。哦，每个人都在大乘的这个功德之下熏习，听大乘佛法，没有人再有烦恼了。你当然，你出了这个房子， 每个人都发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但是你还是得去修嘛，因为你毕竟的修行的路还是很长，所以住出了房子可能还是会有一些问题，但是在这房子里面的时候你是没有烦恼的。好，再来第三个呢，他说此事常有是凡四天王他方菩萨来会不绝，是为三未曾有难得之法。我们在外面，你说难道你想看到什么天王，或想看到哪个菩萨，或看到佛，你马上可以看到吗？不是的。但是你进到了维摩诘居士的家，如果你有这个缘分进来，我相信他在毗耶离城，有很多人住他附近从来没有进去过，真的就是没有这个因缘啊。那个佛在你隔壁，你也不理不睬，你也不会知道。他从你眼前过，你也不会知道。就是说，我也记得以前讲，如果你没有心想要行善积德，再多的乞丐从你眼前经过，你也不会留意。这个就是看你有没有心，也是有没有这个因缘。他说啊，那这进你到这个房子来，经常就看到这些不同的天王啊、菩萨啊、这些佛菩萨等等，就在那里进出啊，非常充满法喜的一个地方。那再来呢，此事常说六波罗蜜不退转法，是为四未曾有难得之法。这个重点在这个不退转法啊，六波罗蜜啊，你什么叫做不退转？真正的不退转，你能够讲到它不退转，其实是它已经明心见性了。你唯有已经证得真正的这个空性啊，你唯有已经证得说，哦，原来我前面那个毛是影子，那就是也就是你真的从梦里醒来了，虽然你睡眼惺忪，没有完全醒，但是你已经醒来了，已经醒来就是醒来了，你不会又继续睡着，就这意思，不退转就是说你明心见性了。举凡你还没有明心见性，你虽然已经出离六道轮回了，你都还有机会退转哦。你都眼前还有毛嘛？你这个分，你如果没有继续修得好，你那个还有分别心的情况，你还以为前面是真的，还没有完全证得说前面那个东西其实是影子，那你就有机会越分别心越来越重。那这个时候你不能讲你自己不退转。他说这个六波罗蜜讲的真的是一乘大法，那你这边讲的是空性大法不退转之法。好，再来，此事常作天人之天人第一之乐。玄出无量法化之声，是为五未曾有难得之法。这边呢、有各种的音乐，那么这个音乐不是普通的音乐，你听到这个音乐，不管是什么样哪一个乐器所发出来的声音，它就是有如啊佛在讲法，就是它其实这些东西都是法音。那这个是不是又 remind 你我们讲阿弥陀经的时候，在那个西方极乐世界里面有鸟在飞，鸟的声音、水流的声音、各种风吹的声音、各种的声音，其实都是法音啊。你听到这声音，其实就是在听闻佛法，你就增长智慧。那你看维摩诘居士房子里面也有这个景象啊，所以你再看，它根本就是一个净土。此事有再来，此事有四大藏啊，宝藏的意思。众宝积满，周穷既乏，求得无尽，是为六未曾有难得之法。你看他也有可能说，这房子里面是空的，随便他变现嘛。他其实非常有钱，是那个毗耶离城里面的首富，各种财宝他有，但随时呢又可以全部都没有。那需要的时候呢，那财宝又出来了。但财宝出来是干嘛？是为了要救济附近的贫户。这个是为了要利益众生。那要说空性大法的时候呢，东西就收起来了，剩一张床，他躺在那儿，那些菩萨阿罗汉连椅子都没得坐，但是呢要救济贫困众生的时候呢，那所有的东西都出来了。其实这个东西就是在讲怎么讲游戏神通啊，在讲那个不思议法门的这个境界啊，不思议境界。那么再来说此事怎么样情况呢？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阿处佛、宝德、宝言、宝月、宝言、南胜、思直想、一切力成、如是等十方无量诸佛，是上人念时，就是这所有的这刚刚所讲的这所有佛的名字啊，在 而且十方诸佛不是光这些，这只是代表。他说这个上人念时，这个上人指的是维摩诘，就是维摩诘起心动念的时候，希望他们来的时候，那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即皆未来。啊，只要上人，这个上人就是维摩诘一起心动念，那这所有十方三世诸佛菩萨，就是立即就在这房子里面现身，来干嘛呢？广说诸佛密要法藏，说已还去，是为七未曾有难得之法。啊，那这些所有的诸佛菩萨就是过来讲经说法，讲他们那些诸佛密藏，其实就是在讲空性大法。可能就是用不同的角度去讲空性大法，那讲完呢就走人了。是这么的殊胜，就是维摩诘他一起心动念，十方三世诸佛菩萨立刻现身，是这样子的一个净土啊。再来，此事一切诸天严饰宫殿，诸佛净土皆于中现，是为八未曾有难得之法。第八个就是最后的这个最后一个，就是说，你看每一个。菩萨他在因地的时候会发愿嘛？他说我要这个成就以后是什么样的佛国土？那我发愿之后啊，我就要开始行功德嘛，我要有功德去成就我的佛国土啊，是吧？我会说我这个佛国土啊里面以后永远没有饥饿啊，或者是我这佛国土里面啊没有砂石瓦砾，就是琉璃遍地啊，这个我里面的子民啊都走路啊非常的就不会摔跤啊，里面非常的舒服，而且我里面不会天寒地冻啊，可能就是六道这个讲娑婆世界里面一些情况都不会出现。每一个佛啊，就是他在菩萨发因地修行发心的时候，他的愿望都不一样，因为跟他的本身的根性因缘他的经历有关，他跟众生结缘的情况都不一样，所以他会发不同的愿啊。有的是说没饥饿，有的是说怎么样很长寿，有的是说都不讲没有这个小乘法，我只讲大乘法，就个个都有啊。有的是说里面都是香气是怎么样，然后有的是非常容易成就帮助你在里面。好啊，就像比如说这个阿弥陀佛，他不是有发48大愿成就他的这个净土啊，是个个都不同。他说啊，每一个这个佛国土啊，他的那个庄严的景象，那个功德都不一样。他说你呀，就可以在这维摩诘居士房子里面看到这所有的净土，所有种种的殊胜的样子，全部都可以在这个维摩诘居士房子里面啊，这个是这个维金舍里面能够显现。他这个实在是太难得了。那么他就说舍利弗讲完了这八种，他说此事常现八未曾有难得之法，谁有见思不思议事而复乐于声闻法乎？他说：“你看，这样子八种难得之法啊，未曾有难得之法，这种殊胜的景象，哪有人进来看到之后还会想要学小乘？不可能啦！其实也就是用这个方法去劝舍利弗不要再修小乘，能够回小向大，能够这个转身华丽转身去修大乘。”你才有机会真正的解脱，然后跟舍利弗讲。好了，那这个时候啊，又稍微转了一个话题了。那舍利弗就说：“哎，那汝何以不转女身呢？”他说：“因为古时候不是男尊女卑嘛啊，而且我们有说修行啊，如果女人的身体啊是。”有一些原因啊，就是说是很难成就的，至少那一世啊是很难成就成佛的啊，所以都是说啊，你要修了多少世的福德，你才有办法修得男身。那所以舍利弗就说，哎，那你这么厉害，你为什么还搞个女人的身体？你为什么不转成男人相？好了，那天女怎么说？天曰，我从12年来求女人相了不可得，当何所转？譬如幻师。化作幻女，若有人问何以不转女身，是人问正问否？须菩提，舍利弗言：不也，幻无定相，当何所转？天曰：一切诸法亦复如是，无有定相，云何乃问不转女身？那个天女就说：我在这儿啊，在人世，在这个人世间的时间，我住了12年。他说我啊，就 找女人像也找不到啊。哦，他就不觉，他说我都不觉得自己有女人像，我怎么找也找不到我有一个女人像啊？我都没有女人像的情况之下，我怎么转啊？哦，那什么意思呢？他怕舍利弗想，舍利弗可能听不懂，然后就继续再跟舍利弗说，他说就好像你一个这个大卫魔术师。你就幻化出来了，前面可能不管是一个美女、一个俊男，还是一匹马、一头象。他说这个东西，如果他幻现了一个美女，好了，一个美女出来吧。那如果现在有人问说，诶，这个美女啊，她怎么不转变自己身体变成男生？她男人的身体，那你觉得这个问是一个 valid question 吗？是一个有价值的问题吗？舍利弗言，那当然不是嘛，这根本就是大卫魔术师变出来的，也不是真的。那当然幻无定向，怎么转？没得好转，都不是真的嘛。那天女就说，她说其实一切诸法，包括我自己，不都是吗？所有一切万法都是假的，也没有固定的样子。那你怎么会问我能不能转女人的身体？为什么不转女人的身体呢？这不是一个真正女人的身体，根本不是真实存在，怎么转？啊、哦，即使那这个时候啊，天女又以神通力变舍利弗，令如天女。那么天女自己呢，自化身如舍利弗而问言：何以不转女身？哦，这个天女啊，忽然用她的神通力，就把舍利弗啊变成了天女的长相。那么天女自己呢，就变成舍利弗样子，两个人对调了。她就问舍利弗说：“哎，你现在？”怎么不转女人身呢、啊？你怎么把身体转？你怎么不把这个转？对，转女人身就你怎么不把女人身转成男人身呢、啊？怎么不转女身呢、啊？舍利弗以天女相而答言：“我今不知何转而变为女身啊。”他就舍利弗啊，其实现在你去看，如果在拍电影，现在的天女在讲话，舍利弗就以天女的样子在讲话，说：“哎，我都搞不清自己怎么搞的，那个变成女人身体了。那这个。”那我就怎么转呢、啊？转不了了，我根本是个男人呢、啊，我怎么变成女人身体了？这怎么转呢、啊？怎么回事啊？哦，那天女就说：“舍利弗，若能转此女身，则一切女人亦当能转。如舍利弗非女而现女身，一切女人亦复如是，虽现女身而非女也。是故佛说一切诸法非男非女。”啊、哦，他说舍利弗。你看，你现在如果你呀、啊、真能够说转啊，像现在这个情况，你还能够转，那所有的女人其实都能转。他说，其实是要讲什么？就是说，你看你呀、啊、自己是男人，你根本是个男人，你竟然现了一个女人像。你看我神通一变，你就变女人的样子了。你是什么？你自己认为你是个男人吗？那其实所有的女人都一样啊，从来没有说这个人是个女人，她真正是个女人，她只是现了一个女人的样子。那么这些样子全部都是虚妄的，都是幻化的，随时都是可以变的哦。你也不要指着那个女人的身体就说，哎，你看她是个女人哦；指着男人的身体就说，哎，你看他是个男人。其实不是这样子的，他就告诉舍利弗啊，虽现女身，虽然她是女人的身体出来，但是她不是真正的女人。我说要他搞清楚这一点很重要啊。那好了，那所以他说佛所以常说一切诸法。哦，非男非女，其实非男非女其实就是一个二元的概念。你也可以说一切诸法啊，非有非无嘛。他就是说，其实一切诸法没有定向，非黑非白，非长非短，非男非女啊，男女只是凡夫的境界的两边。但事实上，从诸法真实性来讲，男女是不存在的。这个是。舍利弗真正要讲，sorry，那天女真正要讲，啊，所以这个时候即是天女还摄神力，舍利弗身还复如故。天女啊，就问舍利弗，女身色相今何所在？啊，就问他说，哎，那把他用神力把他换回来，就问他说，那见女人的样子，你的身体在哪儿啊？啊，这个时候舍利弗言，女身色相无在无不在。哇，这个时候舍利弗长智慧了。他说：“哎呀，现在我知道了啊，我可以回答你啊。女人的这个色相，也就是说诸法所有一切万法的这个样貌，哎呀，是无在无在。你不能说它在，如果你说它在是真实存在的时候，它随时可以变啊。你看天女一下就呼就把舍利弗 男人变女人了。但是呢，无不在，就是你也不能说他不在，因为他真的好像显了一个好像显了那么一个样子，让你感觉他有哦，所以无在无在，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非即非离。啊、哦，虽然是非即是什么？你不能说它这个色相真实存在，但是呢，无不在，你又不能离开那个色相，灭了色相去取空，就是这意思。所以天女说：“是啊，一切诸法亦复如是，无在无不在啊。哦”啊，夫无在无不在者，佛所说也，就是佛所说的诸法真实性。这个就是讲的是空性。所有一切诸法无在无不在，啊、哦，如果这个地方听懂了就很棒啊，这个地方啊就是很也是很高潮，那高潮越来越多的高潮，到最后了，那么第六小段啊，第七品的第六小段，那这时候啊，舍利弗就问天女，他说啊，汝于此末当生何所？什么意思？就说，诶，天女姐姐，那你呀、啊、这一辈子啊，如果死了以后啊，末嘛就是死了以后啊，那你会到哪里去投胎呀、啊？就想问一下，哇，你修的这个法这么赞啊，变智慧不可思议，那个辩才也不可思议，那就想想你下一站呢、啊、会去哪儿啊？这舍利弗啊，继续 probe，那个天女就说啊，她说佛化所生，无如彼生啊，又这个她说佛啊化生在哪儿？啊，佛的化身在哪里？那我呢，就生在哪里？佛的化身在哪，我就在哪。那这个时候，舍利弗说：“佛化所生，非末生也。”啊，那个，那么天女就说什么呢？众生犹然，无末生也。哎，舍利弗就是说，那个佛的化身啊，哎呀，那个没有说那个佛我知道，没有所谓那个化身啊，没有所谓生或者是死的哦。佛的化身哪有什么生死，没有这回事情的哦。那我现在是问天女姐姐，你死了以后到哪儿去啊？佛哪有什么化身是没有生死的？天女就是说，你别说光是佛啊，他的那个化身没有生死，众生也是啊，他是众生犹然，也没有什么所谓的生死啊，众生也没有生死啊。你不要以为只有佛没有生死，众生也没有生死。众生真的有生死吗？从诸法的真实性来看，众生也没有生死啊，是不是？我们所讲的，我们所看到那个生死，其实是因缘虚妄显象。因为你在那个境里面，你就感觉他生了死，死了生，生了死，死了生。但是当你从那个梦境，从那个境跳出来的时候，你就发现根本没有所谓的生，也没所谓的死，因为众生根本不存在啊，那哪有生死？哦，所以舍利弗，你看他那个，因为那个功夫跟程度跟那个，因为天女早都明心见性，所以你看那程度差很多，那个问题就不在同一个档次上面，问的问题都被打回来。哦，那再来啊，那舍利弗说这样子啊。哦，好吧，那你呀、啊，如久得久如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哦，那还是执着哦。他说：“那你这么了不起啊？将来还有多久的时候？还有多少时间你会成佛？就肯定这个天女一定会成佛。还有多少时间啊？继续逼供。”那天女就说：“如舍利弗，还为凡夫。”我乃当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舍利弗言：“我作凡夫，无有是处。”天女曰：“我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亦无是处。所以者何？菩提无住处，是故无有得者。”那个舍利弗不是逼问天女说：“你什么时候可以证得佛果？”天女就说：“哎呀，你舍利弗大哥什么时候还原，就是还复啊，回到。”做凡夫，那个时候啊，我就成佛了。舍利弗说：“哎呀，我怎么可能再回凡夫？无有回做回凡夫，无有是处，不可能的。我都证阿罗汉了啊，证阿罗汉之后，根本就没有办法再回三界了，连天界就去不了，怎么当凡夫啊？”天女说：“那我证得佛法，就说我成佛啊，那也无所是处。”也我也一无是处，就是说也不可能发生。其实为什么呢？因为他说菩提啊、哦，不管是菩提也好，佛果也好， 根本就没有个真实的处所，也就是菩提也罢，佛果也好，当体即空，根本也不是真实存在的，你没有办法获得啊，无智亦无得。因为凡夫等到第九品啊，讲那个不二法门，就是真正你看我们说《维摩诘经》讲不二法门，最重要那个哇，很重要的一个精彩的章节就是第九品，就是告诉你不二法门。他说，因为啊，我们凡夫讲这个六道轮回嘛，那没办法，他要你出六道轮回，所以只好跟你讲呢，有一个涅槃。那凡夫讲生死，他就只好安立一个名言说叫做涅槃。那凡夫呢，在讲这个烦恼，他只好呢也安立一个名言说啊，有这个菩提啊。其实菩提本身啊，是相对于凡夫的烦恼而有的，因为市面上流着有假钞，所以呢就跟大家讲说，哎，有一个东西叫真钞。当市面上假钞全部都没有的时候，那个真钞当然不存在，因为真是相对于假而有的，所以当是凡夫的那个烦恼，你没有执着烦恼于实有的时候，那菩提当然就不存在嘛。因为菩提是相对烦恼而有的，当没有烦恼的时候，就肯定不会有菩提。你绝对没有办法离开了烦恼去找一个菩提，这样能不能懂？这样如果懂的话，你没有办法离开了假钞去找真钞，因为没有了假钞的时候，当假钞全灭的时候，真钞也不没有了。这样子可能就听比较容易听明白。所以菩提本身没有住处，根本就没有菩提这件事情。因为有跟你安立这个菩提，就跟你因为是你有烦恼，所以也没有什么所谓的佛啊，佛也根本不存在。真正原因安立一个佛的名相，是因为你认为你有凡夫啊，哦，就这意思。所以这时候呢，舍利弗就说了，他说：“今诸佛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以得当得如恒河沙，皆为何乎啊？”哎，他说你这么讲，那我就又懵了。他说：“那今天这所有的诸佛啊，如恒河沙般的诸佛啊，以得、今得、当得啊，当得、未得、当得。”还已过去已经证得佛法，或现在正在要证得佛法，或未来将证得佛法，那佛果的这些人是怎么办？这些所有的那个佛是咋回事啊？那他完全不了解。那先说哇，根本就没有佛，佛这东西都虚妄的。那天女就说什么呢？皆以世俗文字述故啊，说有三世，非为菩提有去来经啊。所以天女说，哎呀，这个就是又回到刚刚嘛，就是因为凡夫有贪嗔痴，佛才跟你讲你要远离贪嗔痴，都是一些世俗文字这个二元的概念，所以才会告诉你啊，有过去、有现在、有未来，也就是才会说为什么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因为根本就没有过去、现在、未来，三世也是。时间呐、啊，就那个有一个仁波切是不是宗萨钦哲仁波切写的时间是个大骗子，他时间是凡夫二元下面的一个产物。当你证得诸法真实性的时候，你不会讲三世，你不会讲时间啊、哦，也不会讲空间，那个东西根本不存在啊、哦。所以呢，根本呢就是全部都是二元下面一个产物，所以才会有这个菩提。哪来菩提？没有菩提啊。他说天女又说啊。所以你说过去、现在、未来这些诸佛都是虚幻一招，不是真实的。而舍利弗，你呀、啊，汝得阿罗汉道也。这个他天女就怕这个阿罗汉，舍利弗听不懂，就多问一句。他说你啊，有没有证得阿罗汉？你是不是证得阿罗汉？这个时候，舍利弗倒是答了，他说无所得故而得，就是回到我们刚刚第九品所讲的《金刚经》里面说。实无有法名阿罗汉，就是因为我脑子里都没在想这件事情，我有没有证得或我要证得，真的倒是这样子，我反而可能就真的证得了，但是我也没想，所以我也没有办法回答你，我到底有没有证得，可能也就是因为这样我才证得。那天女说，其实也一样啊，诸佛菩萨亦复如是，哦，无所得故而得啊，无所得你才能得啊。所以佛49年讲经说法，那是法相上面在动， 但是他怎么样？是无所说而说，佛度众生是无所度而度，就是你根本没有起心动念去做这件事情。所以，当你问佛说你有没有讲经说法，他肯定跟你讲说他没有。但是从世俗的层面上看，好像有在讲。但是从诸法真实性，从佛性来讲，他根本没有起心动念。你问他说你有没有讲经说法，他肯定跟你讲没有啊。哦，所以这个地方呢，在第九品啊到这个地方，然后后面还有一小段。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说，其实无智亦无德。所有一切其实都是虚妄的。那你看小乘人的心中，他老是认为有一个轮回可以脱离，有一个涅槃啊可以证得，有一个色法可以灭啊、哦。那这就是在二元里面，所以他出不来。那天女不停的在提醒他。那么后面呢就还有一段呢、啊，就所以大家就真相大白。尔时维摩诘与舍利弗是天女。已曾供养92亿诸佛，已能游戏菩萨神通，所愿具足得无生忍，住不退转，以本愿故随意能现，教化众生。啊，那这个时候啊，这个舍利弗都懵掉了，所以维摩诘居士就出来了，哦，跟舍利弗说：“哎呀，这个天女就92亿诸佛，她供养过92亿诸佛啊，就是累世累劫。”就在这边，这个上化嘛，这叫上求下化，就上求啊，就是跟随着诸佛啊，在那里修行哦，供养诸佛，跟他们学习，92亿呀、啊，那他已经早都已经能够游戏神通了哦，他所有的愿望都已具足，就是他这个愿望不是说，哎呀，我想变有钱啊，我想长生不老，是说他所发的这个功德，他的大愿。都因为功德具足了，所以他的愿力都已经成就了，那么早都得无生忍了。而且这个无生忍啊，不是说不只是说你看到终于看到说前面的毛，知道前面的毛是影子，他这个无生忍是你不但已经知道影子，而且快一路修，已经都修到八地九地十地那个大菩萨，快要圆觉，快要那个等觉，然后之后圆觉了，妙觉了，所以他就是说，已经是很后面的功夫非常厉害，八地以上的菩萨了，才是得无生忍，早都住不退转，早都明心见性了。他是因为本愿发愿，就到娑婆世界里面来，能够度化众生。那现在因缘就是在维摩诘居士这边。哦，看到像舍利弗这样子的一些有缘众生，他就度化他们，是这样子的哦，随意能现教化众生。好，到这边呢，我们就把第七品结束了啊、哦。那我们大概今天就先在停在这边，那么下次呢讲第八品啊，觉得第八品也挺精彩的。那么第八品啊，就是文殊菩萨继续跟维摩诘两个人对话啊、哦，又回到了维摩诘居士跟文殊菩萨，然后两个人。在讨论怎么样能够通达佛道啊，这个也是蛮精彩的一篇。好，那我们今天先停在这边，我们把回向文拿出来，大家一起回向啊，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普愿净法界，沉溺诸有情，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普愿罪障悉消除，世世常行菩萨道。谢谢大家，晚安，我们下周一晚上9点见，拜拜。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拜拜。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